第二节大飞看天啊！头先咧讲做得太过激动啊，所以忍唔住即系流咗流马尿啊！再讲啦，关于香港 DQ 六人组唔系四人组，因为真系六个人，所以我只能够讲 DQ 六人组。左交即系朱海迪，亦都即系呢个长毛，佢哋系有声援呢、这个。尤慧晶同埋呢个梁仲恒嘅梁友嘅啊，所以咧你哋唔可以奚落佢，佢哋做得唔啱，但系我亦都为呢件事出声，因为呢个共产党嘅打压无休止咁。罗冠聪讲咗句最好嘅说话：明日今日嘅宣誓犯咗明日嘅释法，系好荒谬啊！即系话，只要我哋而家香港人做任何嘢，只要有一日共产党唔啱嘅话，佢释法嘅话，你今日明明冇犯法嘅话，全部都犯法。个重点喺呢一度。梁国雄呢四个加嗰两个，唔理佢做得好定唔好，白唔白票党，喺呢一刻，我哋都只能够支持佢哋。所以如果佢出嚟补选，我哋要支持佢，冯检基扑街唔家产啊！几时轮捻到你啊？长毛，我只系评论佢做滑咗，我唔系怕人屌我。我都话咯，听翻一年内嘅大飞看天下，我从来都唔理人，我讲我自己相信嘅嘢。佢做滑咗，就系做滑咗噶啦。筹钱筹钱筹钱，但你唔筹钱佢又可以点呢？所以有网上亦都有公开呼吁，话希望其他廿几个议员每人攞每一个月嘅月薪十分一出嚟，去帮佢哋渡过难关，我系支持嘅。而集体总辞嘅，寻日星期二得到讲咗噶啦，大家可以听翻，就系话你将你最后嘅筹码都俾咗人，任得个议会。随得人哋鍾意点过点过系唔可能。而家去到风雨飘移嘅时候，立法会应该所有嘅泛民，因为冇激进派啦，所有嘅泛民坐低重新整合，揾到两个能够带领到嘅调整策略去面对而家将会面对共产党嘅打压。而共产党打压同林郑佢哋要分开，因为林郑就所谓一手硬一手软，共产党释法就一手硬，一手软就林郑先派钱俾你，而家三十几亿财委会未通过，林郑就做一手软嘅，佢会再俾更加多嘅利益你，我唔相信佢会再 DQ 人嘅，朱海迪同埋呢个叫做。郑松泰好可能，因为佢哋已经进入咗法律程序啦。而其他嗰啲，只要佢唔检控你，呢件事就完咗㗎啦。权在佢手，法官就判㗎啫。不能够成日都话哎呀今日系最黑暗嘅一日。呢、这个佢亦都会推卸到系上一届梁振英遗留落嚟嘅问题。佢系大和解嘅，同你重新倾。呢、这个先至系未来立法局嘅真真正正面对嘅问题，就系佢不停让利做好一啲民生嘅嘢，而嗰啲所谓白票党友做乜嘢？你要问一下点解无声无息啊？到今日都无声无息，黄之锋话噶嘛啊！分分钟暴动都似啊嘛，陶谨生都讲啊，有冇啊？冇，无声咁落幕，即系等于黎智英咁一份反共报纸无声咁落幕，今日就已经买呢个一周刊，咁如果一卖，咁我每一个月咧就悭翻二十蚊，每个礼拜悭翻二十蚊，即系唔使买啦。 其实有时买翻嚟我都冇睇，不过咧我觉得要支持佢，佢做得唔好，我嚟闹佢，但系我都唔希望佢消失。肥佬黎顶唔住，即系香港最后嘅舆论基地沦陷噶啦。佢做唔好，做得好，佢一个象征意义，所以象征意义都倒冧咗，香港反共更加渺茫。未来嘅立法会，我哋系需要整合嘅，因为咧呢几年雨伞运动之后咧，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。以前仲有饭盒会，而家根本上冇一个可以统领到人，同埋定到一个策略去面对咁强大嘅压力。所以咧，我啦，将佢希望要摆喺真正嘅年青一辈啦。我相信林卓廷、谭文豪、尹兆京呢啲唔使讲啦，佢真系黐线嘅啲人。做议员你翻去嘥气啦。希望呢个杨岳桥，如果朱海迪系能够放低身段，唔好觉得高人一等，做左交啫，系嘛？如果呢次 DQ 能够顺利逃过嘅话，应该同杨岳桥组成一个政治上嘅联盟，集中战线。因为咧，你讲乜嘢守住议会大多少数派乜乜都假嘅，真正要守住少数嘅只有几个人就得噶啦。呢个先就系现实。唔理你做啲任何嘢，我哋都是做我们自己的事，正所谓防者千里，攻者一点。你只要想到他们其中一个要害，全力集中十几二十人的力量就向这里就攻打。戴耀廷讲得啱，寸土必争，有三年几的时间整合未来的立法局选举、功能组别选举和这个区议会、民协、新民主同盟几个有地区势力嘅人，民主党、公民党互相整合，拉成咗个战线，跟住资源重新分配，去支持一啲新嘅人，去一啲新嘅区去参选，重新组合喺区议会度争到更加大嘅势力。我相信只要你哋咁做，香港人嘅人心会回归喺你哋度。白票党原则派放低你的原则，去做一些妥协，相继的妥协，因为最大的敌人就在你前面。你们的力量不够的话，你真的要需要一些中间派，或者即是这个时候不想讲浅黄的人、浅蓝的人站在你那边，所以你要统合大多数。而在功能组别，由而家开始开公司又好，做乜嘢都好，当你条战线拉到而得到香港大多数人企喺你身边嘅话，而你嘅议席真係足够攻破到佢哋，佢哋就驚，佢哋就要作出妥协，因为共产党系最现实嘅，守住唔好守住关键乜乜乜，你多余啦，23条上咗㗎啦。议事规则修唔修改有乜所谓啊？成日话哎呀，顶住议事规则拉布，唔一定要讲拉布嘅，剪布佢随时都可以剪。所谓嘅议事规则，根本上而家就系冇规矩噶啦。但系当你十几廿人喺个议会里面做出同一种嘅抗争嘅话，你抬人都有排抬啦。理论都有排理论啦，佢始终都有疲倦嘅刻，始终建制派嘅意志力不如你，你可以重申，当你哋成个议会能够取到共识，而揾到你哋嘅盟主又好，或者你哋嘅发言人都好啦，而配合到街头抗争，所谓嘅本土派，所谓嘅激进都会归于你旗下，因为做嘢都是讲成唔成，你哋之前冇用，因为佢觉得你冇用，所以佢另起山头。 但是他们是没胆匪女，他们怕不拧起山头就被人骂，到拧起了山头就不要做，跟着将个站推卸给你。但是当他们觉得你们有能力能够将个战线开打和有胜算的话，这些人即是西瓜靠大便都会在你身上。这个才是抗争的最大本钱。而当你有区议会整合到的时候，大家资源共享的话，这么多个党派放低你们的利益，能够统合到的话，你能够运用到的资源相对多，市民支持你提亦都多，要接受这个后肥佬礼的现象和这个时代的了。成日靠他捐钱，他都会有老有败有输的时候。我相信他是强者，强者败更强者胜，共产党的舆论机器各样东西全部在他那边的时候，他挨到的压力你们不同他分担，而互相还在践踏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。当然他做得不好我们提出给他一些意见，有些人说哎呀你只是骂他们妈妈，骂当然要骂啦，但是骂完他们最重要我骂的对不对，如果我骂的是不对的你屌够我，如果我是骂得对的，那我希望你们听了意见不要将它放在一边，是切切实实地做。共产党要输好困难的。点解呀？有钱的自信。而家共产党就是因为有钱的自信。香港一搞到咁嘅环境，是因为高楼价政策令到财富集中咗啲系有产业嘅人士，佢哋唔想改变。因为你做任何部分嘅嘢，佢会令到佢楼价下跌，令到佢有所损失。人系自私嘅。但系你唔好忘记喎，咁佢为佢下一代，咁佢为佢下一代啫，咁佢调转啦，楼价升咗，在香港做乜啊？买一层楼揸住嘅钱已经够移民啦。咁唔能够更你即係财富嘅增值咪俾啲仔女去接受更高嘅更好嘅教育，去加拿大去美国去澳洲读书囉。佢点样可以同你寸土必争呢？我有冇讲错？所以呢泛民要有智慧去重新整合一啲冇必要嘅人，佢输咗应该退休啦，连黄毓民都退休。点解冯检基呢啲厚颜无耻嘅人仲可以喺度呢？如果要初选嘅时候你哋点做呢？而亦都应该同民协其他人倾，希望同佢哋整合，将你自己光谱再扩阔啲。而嗰个光谱有个共主嘅，即係你睇社民连当时嗰个黄毓民，即是在人民力量的黄毓民，所有激进派都归于他旗下，他才能够做得到更加发光发热，令到共产党措手不及的。黄毓民退出了，现在亦都不需要一些这么激进的人，因为呢无补于事，只会给他更加多藉口的时候，就需要有杨岳桥这一些。你唔妥佢又好，你唔啱佢又好啦，佢真係能够蓝血人都好啦，佢真係能够凝聚到最大多数嘅话，我哋就不妨将佢注码压咗落佢度。屌你多余啦，乜乜乜乜佢嗰啲人，我哋淨係要一个会赢嘅人。即使佢第日做得唔好咪换人囉。民主就係咁㗎啦嘛，可以不停咁换人㗎嘛。但而家佢最能够统合到人，我哋咪将个精力压喺佢身上囉。这个先是真的，所以寸土必争杨岳桥，希望他真的明白，因为我的世台他未必听。一个社会动荡不是来自基层，一基层呢为两餐左咬右咬，最多出来打劫，很难凝聚到人。但是中产的不安才是能够令到革命的兴起。而家嘅中产有楼嘅，大陆嘅，大陆更加唔使讲啦，成日都话哎呀我资爆啊，而家啲人资金走出去啊，点样点样啊，万达啊买出边嘢。但係普通搵到钱嘅中产嘅阶层，佢哋依然觉得 在大陆有可为，包括香港大部分人上了40岁或者35岁以上的，他们都觉得个市场在大陆，他觉得大陆的发展是强过香港的。你怎样能够令到他们去打倒共产党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未来他们要赚的钱，他们能够向上的动力就是在大陆。但是我相信这一点不会永久这样行下去，他一定会去到一点爆。但是当他国内的中产觉得他不稳阵的时候，而形成了个势头，就会多人出来反抗，而他们会支持这一些人的话，共产党就要作出改变，而香港政府亦都是。所以我们除了等之外，我们积极去统合自己，在未来的战线寸土必争，胜者为王。这一节就是讲我寄望的，我看到的，我相信的，讲给大家听。大飞看天下呢，想搞一周年网聚，咁节节都提下啦。咁有啲呢就话食盆菜，但呢返嚟网台呢盆菜得两围嘅啫。咁有啲呢就话出去摆，咁有啲网友话不如再食海鲜。咁啦，我希望呢大家俾啲意见。咁下个礼今个礼拜尾我定个日子。咁呢就如果参加嘅呢，我定咗个价钱，咁大家参加啦。咁呢就係大飞看天下嘅网聚。咁我都唔希望好多人嘅，咁又冇乜嘉宾，咁都係同啲网友吹下水啦。因为做网台呢都做得相对冇心机呀。因为呢我自己见到呢其他嗰啲网台呀，点样去行骗去呃人呀，譬如我哋啲想讲啲真心话，好似 Tony 咁呀，讲啲真说话同埋我哋嘅睇法未必啱，但係呢啲人就即係你攻击我归攻击我，我就唔行嘅。但係呢有陣时呢会牵连到其他人。我就唔想咁样囉。咁讲多少少啦，做两节啦。深圳单车终极死亡前哨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呢深圳嘅单车共享单车呢已经呢俾深圳市政府叫停咗，暂停一个礼拜。因为呢制造好多好多嘅交通意外，同埋呢这个混乱的交通。咁呢我先前已经讲咗係不能够永续嘅。有听大飞看天下都会听过㗎啦。咁卒之今日真真正正发布咗啦。一啲嘢係唔得嘅，我哋提出我哋唔得，我哋质询佢，我哋去。咁但係调返转雨伞共享就形成咗最大嘅商机。生产咗300,000把。摆喺度，卒之有90%俾人挞咗翻屋企。生产一把遮嘅成本买翻嚟9.9，佢要俾19蚊按金，然后五毫子啊，就按段中计，即系收你租金。咁我问你啦，租一把俾5毫子你，19.9一个按金，跟住佢唔拎翻嚟，佢咪有心挞你嘅？费事摆咗翻屋企唔落雨费拎翻出嚟啦，横掂都俾咗按金咯。咁样一把遮咧就执11蚊。11蚊呢咁呢就佢就唔见咗30万把就唔见咗90%。咁300,000把唔见咗90%呢你就计啦 ,11 蚊就即係等于300万人民币即时袋咗落袋。咁而呢你哋虽然唔见咗，佢坚持做，点解坚持做呢？因为呢你要将你嘅资讯啊各样嘢呢就俾咗呢个共享雨伞嘅公司。咁而佢将你嘅私隐同埋你嘅资料卖大数据卖出去呢就值150万。头尾就450万回报。而佢嘅成本真係嗰件实物呢就只不过係300万。呢、這个真係一个大商机嚟。共享单车就反而做唔掂。共享雨伞就喺大陆而家开始萌芽。所以共享嘅嘢呢係会不停咁发酵。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，楞少少大陆嘢讲啦。希望大家呢就 永存希望啦。7月22日呢，萧若元就退休收声啦。咁对于我呢嚟讲呢，我係比较落寞啲嘅，因为我真係佢 fans， 我鍾意佢听佢嘅逻辑判断，鍾意听佢一环扣一环嘅分析。咁我的起心肝试下排木槿花两年后有冇我份啦。因为呢都真係想搵下老萧食餐饭，听下当面受教佢一啲事嘅。咁7月20号等你网聚，你哋留言。咁如果你有商机嘅要带俾我，或者好似有啲网友想带啲资讯俾我，好似今日咁有啲泰国虾有啲日本嘅有机菜啊，京都嘅，咁今日商量緊，咁而家有啲洗头水，咁我哋将会摆展览嘅喺会展，8月17号至21号，到时我都会喺嗰度嘅，希望大家呢就多啲联络，係咁，拜拜。